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22天。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呢，将会为您带来转播中国人民大学第7届校友南北足球友谊赛的情况。这个活动的地点呢是在人民大学。我们来请进今天的解说员王毅。你好，王毅。王毅，你好。 你好，小丽。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吧。 嗯，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由北京体育广播为您所带来的中国人民大学1991级校友第7届南北足球友谊赛。这个比赛呢是咱们人民大学的1991级的校友，但是呢比赛已经是进行到了第7届，前面的6届比赛呢也分别是会在北方和南方交替进行。刚才呢我们也了解到了一些相关的情况哈，也就是在上一届的南北校友的友谊赛当中呢是在广州进行的，那么这一次是来到了北京。双方的队员都已经是在赛前进行了一个热身啊，我们今天看到的实际上是一场来自于草根足球爱好者的比赛。这场比赛呢既包含着在足球方面的技术战术，同时呢我觉得更重要的包含着是同学们之间相隔30年的友谊。那现在我们也看到北方的队员和南方的队员呢已经是进入到了这个场地进行最后的热身。我们今天呢会为大家来带来这场比赛的转播，同时呢其实更重要的是让大家呢感受一下中国人民大学1991级的这些校友对于足球的这份热爱。时隔30年的时间吧，因为我们看到了在1991年的这次相聚，大家呢因为学习聚在了一起，但是呢在毕业之后呢因为足球将这份情感又重新连接起来。我们作为体育广播也关注着咱们更多的民间的赛事。今天呢两边的球员都不是职业球员啊，都是1991级人大的校友，所以他们的足球的这个基础水平也通过今天的这场比赛来向大家做更好的展示。刚才呢在开幕式当中也已经感受到了这个现场的热情，因为也看到了现场来自于国际经济专业的同学马跃啊，应该也是作为我的一个前辈了啊，比我年纪要大一些，唱的黑豹乐队的无地自容。据说在上学的时候呢这个歌声也是吸引了很多来自于人大同级的女同学们啊，不知道在今天演唱完之后大家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是不是又重新回到了在30年前那个时候在校园当中的青葱岁月。不过看双方的运动员来讲呢大家的体型一定是比在上学的时候有一些发福了，不过对于足球的这个热情，对于同学之间的友谊是愈发的浓厚。今天呢两支球队的队服也很有意思，是相互的这个交替。我们也看到在北方队这边，北方校友队这边呢是穿着红色的上衣白色的短裤，但是呢在南方校友队这边则是正好相反啊，穿的是白色的上衣红色的短裤。两支球队的这个队员据说啊昨天来了之后呢也一直在暗自里面较较劲。刚才呢我在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转播席之前正好路过看台，在看台上应该是有南方校友队的队员们啊在这聊天，说到说昨天好像是夜里2点多啊都没有睡。为什么没睡呢？不是和队友一起来这个想念过去在上学的时候的那些细节，而是在想今天啊用什么样的方式在比赛赛场当中呢去过人。所以看得出来尽管说年纪现在已经慢慢的长大接近 50岁的一个年纪，在业余足球的赛场当中呢，也不属于年轻人了。但是对于这个比赛过程当中胜负的追求啊，甚至是在脑海当中会闪现出来当年在人大操场当中，驰骋的样子，过人的感觉，这个感觉是不会丢的。就我们一会儿要看一看，在比赛开始之后，两边的队员能够给我们展现出什么样的技艺啊？那刚才我看了看，在场上两边的队员在进行一个热身，这应该这是北方校友队的队员啊，长传球啊，这长传球动作可以，但是球的落点确实差一点，这可能会让在比赛的过程当中更多的队友来。 各位，咱们就位吧，咱们 更多的跑动距离 开始了啊。 而比赛呢，马上就要开始，可以先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个比赛呢。比赛的赛制啊，和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赛制不一样，但是我相信踢业余球的朋友们都应该比较了解啊，就是在业余的比赛当中，因为我们很难保证像职业球员当中那样45分钟的高强度的比赛那样充沛的体能啊，所以三节球。每一节30分钟，节间休息呢是10分钟的时间，同样这样比赛的总时间还是90分钟，但是这就会让更多的咱们球员啊有比较好的这个休息和调整的时间，而且呢，咱们业余比赛嘛，不限制换人的次数，而且呢也不限制这个换人的人数，所以在场上可以通过不断的换人，人员的调整，利用人海战术保持充沛的体能。很显然在这个环节当中呢，在北方校友队这边就更占优势啊，毫无疑问，因为毕竟是今天的这场比赛作为北方校友队的主场啊，在中国人民大学的体育场世纪馆大操场来进行的这场比赛，双方的队员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比赛场地之内。我们也看一看双方的球员的这个名单啊，一会儿呢，通过这个比赛的进行过程当中，也可以向大家再做一个介绍。 来，请双方队员。 但是目前啊，我们看到很有意思，在南方校友队这边。有一名身穿10号球衣的，十号应该是球队的绝对核心，但是现在呢，给到我的名单当中就没有十号，南方明星队的这个核心球员，他的姓名啊，一会儿看一看咱们十号队长，看一是队长，应该是拿着像队旗一样啊，因为远远的在场地的另外一侧，带领自己的队员进入到比赛场地之内。双方队员呢已经是做好了入场的准备，今天呢也算是天公作美， 抓紧时间， 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几天的时间里面，北京也一直是阴雨连绵，特别是在昨天下了一天雨，一直到今天早晨，雨水呢还是没有停，但是比赛开始之前，雨停了，这样非常有利于咱们的91级的人大校友啊，来进行这场第7届的南北足球友谊赛。等待着比赛的开始，而且今天的温度呢，其实比较适合进行比赛啊，大概在16-17度这个样子。跑起来之后啊，身体的体感会比较好，但是对于看台上的其他的校友们呢，可能会相对困难一点啊。这时候呢，双方的队员应该是在各自球队的领队的带领之下啊，和裁判的这个引领之下，进入到了比赛场地之内。你可以先来看一看、啊。 下面有请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杜鹏老师。我们开球，请杜鹏校长上场。 有请，中国人民大学的杜鹏校长， 对， 到中圈为第7届1991以校友南北足球友谊赛来开球。因为作为校友赛呢，其实更多的是一种通过足球赛场当中的交流。 上北方校友队的中后卫啊，是49号王凯。另外呢，两边的这个门将也都很有意思啊。这个体型，能够体现得出来，确实是91级的校友。守门员， 好了，谢谢杜校长，我们比赛马上开始。 现在比赛呢，经过杜校长的开球之后，将会正式开始。 不用了，不用了。 应该通过挑边之后呢，我们看是北方校友队率先呢在中圈开球。 啊，这卡这个是我的。 作为顶在锋线上，在中圈里面开球的，我们看到应该是8号张伟啊，戴着一副护目镜， 我再给他拿过去。 身材呢相对比较消瘦，应该是在北方91级校友队这边呢是可能体。身体管理做得不错，这边有8号啊，4号前卫韩超。 你这能跟车上通话吗？ 另外呢， 他这个收音 还有， 我是搁在 15号后腰李阳，啊，9号，应该这个号码是前锋的何鹏派。 你晚上去吗？ 其他呢还有我们通过比赛再慢慢的来向大家做一个介绍。 是一样的收音。 对对对对， 在自己的后场啊，回到自己防守位置，我们看守门员应该是身披1号球衣啊，背后呢也写着相识30年。在上学的时候啊，能够站在门前，一般呢都是在这个球队当中啊比较有担当的啊，因为好踢球的朋友们都已经上场踢了啊。裁判员向双方的门将进行示意。这样呢，今天1991级校友第7届南北足球友谊赛也就马上就要打响了。 早一点到呗，没事。 现在呢是由由南方校友队率先在中圈开球，直接呢是把这个球导到自己的后场右后卫的这个位置啊，还是打一个四后卫。虽然是咱们业余比赛，但是呢在球场上的站位丝毫不能乱。中场故意漏，直接长传找锋线上的队友，这球呢给的稍微有点大，但是啊业余比赛就是这样啊，一旦有机会就往对方的门前打，获得射门的机会的话呢一射三荒嘛。刚才冲到前面的是南方队的9号前锋杨斌，在据说呀在上学的时候踢球呢这个叫右边一条龙啊，但是今天现在顶在这个锋线。现在北方队在后场呢把南方这边出现的传球失误的球呢控制一下，导到右后卫的位置，打得很清楚，往中圈给，结果给到中场之后呢还是球没有能够传好，传到了对手的脚下。今天的这个场地啊，因为一直下着雨，刚才呢我也到场地里面去溜达了一圈啊，这个草比较长，最近雨水多，草长得也快，所以对于咱们这些校友来讲呢，这脚底下打滑，这可能是在场上容易出现的一件事情。在中圈里面给脚直塞啊，又是双方的后腰来了一个直接对话。这是来自于北方队的35号前卫李能啊，这应该是在后腰的位置上上学的时候，一看身形那就是属于一个铁腰啊，身材并不是很高，但是呢很强壮。现在在中场南方队这边将球又重新断了下来，20号前卫王辉把球呢也是回球再往前场给，打得比较简单，在左侧突破，这应该是犯规了。看起来场上的气氛非常友好啊，直接是踢倒了南方队的16号，也是前腰赵波。赵波呢这个特点特别好，特别好啊，特点是踢到60喝到80啊，那这么一算的话呢球龄啊这个距离退役还有差不多10年的时间。距离在酒桌上退役呢这得还得有30年啊，还有很长的时间可以战斗。先来看一看南方队这边直接起球到禁区里面，球进了，这是一次任意球的传中， 但是呢直接球掉到了球门里边之后，北方队的门将显然对于这个球呢准备不足，做了双手接球的动作，但是紧跟着啊来了一个回头望月，目送着皮球落入自己身后的网窝。这样这比赛刚刚开始，南方校友队就通过一次前场的定位球啊直接是获得了1-0的领先啊，3分钟的时间。比赛呢节奏不是很快，因为现在大家这随着年纪的增长啊，这个跑动能力呢都有所下降。在中场漂亮扣过两名防守队员，以一敌四。这是北方队15号李阳站在中场那个感觉，如果要是拍一张照片，一圈白色的南方校友队的队友啊，中间站一个红色，不知道以为是在防伊涅斯塔啊，围住了伊涅斯塔的样子。现在北方队在进攻的左侧拉边，原地敲一下，左边后卫这边呢是过渡一脚啊，没有太好的机会，意识还是不错啊，再把球控制一下。五号彭福旺，球场上的工兵啊， 对对对对，我跟他说好了， 属性叫工兵属性，破坏为主。但是今天这个位置呢是司职左后卫， 不是他前面。 我们现在拿到的球员的名单和位置，大家呢和上学的时候应该是位置就发生了变化。 慢到那儿了，好吧，10:30啊。 先能够把这个位置站住。南方队友来了啊，在中场断球之后敲到中间，连续的撞墙背合很清楚，左边有没有套边，往前再塞，给到前场前插的10号核心啊。但是十号核心很显然在前插的速度当中呢有所下降，应该是属于一个力量型的前锋，对抗很强烈啊，把这个球呢通过对角撞出了边线。前场的左侧还是南方队来发界外球，禁区边路背身拿一下再回交，这个球还是被防守人啊踢出了边线。开场的这段时间大概5分多钟，看来南方校友队这边呢尽管是客场作战，但是准备的很充足。那应该刚才啊在看台上听到的就是南方队的这边的校友啊在说，昨天晚上啊想了一晚上在场上怎么过人，不知道刚才这个边路的这个撞墙过人在不在自己的设计里面啊。北方队这边又出现了传球的失误，南方队发界外球，前锋背身拿球再向中间转，直接被断了，在中圈里面啊，刚刚所提到的35号后腰李能啊，这一次断球还不错啊，但是横向的转移球呢踢刺 了，二十那儿过去， 这草太长啊，草太长不适应，直接是踢到了球的底下，把球踢刺了，传出了边线。南方队还是在中场把球拿下来，左脚打动作一扣向右边转，哎，这脚转的相当的漂亮，直接打到了右边路，要人球分过吗？这球给大了。但是我们看南方队这边在前场抢的非常的积极，再打到禁区里面啊，没有人包抄，北方队把球解围出来，外围有远射的机会，起脚打门，被防守队员用身体封堵，再向中间转，15号后腰李阳。我们看到现在为止呢，北方队这边啊上镜频率比较高的呢就是两位后腰啊，一位是15号李阳，中场发动机啊，这个发动机的属性，但现在呢更像这变速箱是吧，在中场控制一下节奏。另外的一位呢就是35号李能，两个后腰在场上的出镜频率比较高，这就证明南方队现在这段时间在进攻的火力上比较猛。又是前场接摆球发下来回交一下，后腰的这个位置上再过渡倒到右边后卫套上来。南方队这边右边后卫呢今天是8号李兴义，应该可能是不是这个号码和穿着这比赛服啊不太一样，因为呢写到的是前锋啊，而且呢是上阵父子兵，但是看来这衣服啊可能是不是爷俩这个穿反了啊。现在是在中场 我们可以看到在北方队这边的这个球不错，打到前锋的脚下回交一下，在中场呢准备往前领，但是球不太听话啊，因为草比较长，确实往前呢趟这一步没趟起来。再向右边转的时候，右边这边的30号边后卫王明东，这个是左边后卫，左路带刀后卫，哎，今天呢是换到了右路。右边的传中球被断掉之后呢，是南方队在自己的左路进攻啊，往前推进，球被解围出了边线。解围的啊是北方队的4号后卫韩超。韩超呢，在场上应该还是属于在身体对抗上啊，看起来比较凶悍。哎，这是背身一扣到禁区里面，有没有机会？小角度再准备打，哎，这是防守队员在第一时间进行了封堵，将球解围打在了前锋的脚上，弹出底线门球。但这次在对抗当中啊，刚刚提到啊，北方队的四号韩超在对抗上比较强硬，没有想到这下呢，人家是没有找身体。南方队这边前锋杨斌，右路一条龙嘛，91级的，应该是不是校队的啊？15年毕业的时候寄予是人大91足球队，友谊常在。锋线呢，在这支球队当中啊，到现在来看，还是有一定的速度优势。北方队16号把球回交一下，前腰侯成。侯成呢，刚才拿球这两下呢，一看脚底下的技术还是不错。现在呢，就是在跑动的能力上呢有所下降。在进攻的左侧，南方队又把球拿起来，直接回敲一下，再向中间来转，出现失误了。再回做，还是往前呢？北方队这边啊，往前的向前性不是很强，脚底下一滑，确实我们一直说，像今天的这个比赛啊，草皮比较长，比较湿滑，容易出现一些失误。转移到禁区里面，在左路背身扛一下，等待着队友的前插，没有机会，禁区线转身一脚吊射，这个球还是很有危险。在禁区线上呢，想直接打门，现在这个脚头啊，如果不像上学的时候那么硬的话呢，就选择这个吊射是非常聪明。哎，就是奔着远角，我就要一个角，不一定要多快的球速。现在咱们业余比赛的，对于门将的移动上来讲，脚底下已经是没有上学时候那么快了。这脚吊射还是挺有危险。南方队又是在中场突然的一次上抢，这是90号前腰司马辉啊。这段时间呢，南方队在中场的这个抢劫成功率还真的是挺高，外脚背一蹭，司马辉扣回来交给身后的队友，又是有北方队的队员倒地了，滑倒了，确实场地比较湿滑。现在北方队把球在自己的后场空下来，从阵型上来讲呢，我们看北方队的两个后腰基本上也都收回来了。好球在左边有一个套边，球趟起来了，等待着中路包抄的队友，这叫横传啊！进攻投入兵力啊还是不够，就一共是上去三名队员呢，中间这个接应点只有一个，锋线一扯，前插的前腰没有能够拿到队友的传球。比赛打了10分钟的时间啊，南方队依靠刚刚开场3分钟的时候的一脚直接任意球的吊射，四传四射的一脚直接任意球将球送进了球网，这样1-0，现在南方队呢还是在比分上领先。北方校友队右边后卫直接解围，南方队在前场的左侧来发界外球。看台上的这些校友们呢，也是看得饶有兴致啊，也是期待着自己一会儿上场。因为刚才呢也向大家做了介绍，今天的这个比赛呢要踢3节，每节是30分钟的时间。因为大家呢可能体力上都是会有一些影响啊，又是脚下打滑出现了失误，外围打远射啊，尝试远射，这也是一个很正确的这个处理方式啊。因为今天呢，一方面是场地比较湿滑，另外呢，大家可能也平时啊很久没有踢球了，那球上的感觉呢要稍微的差一点点。北方队这个球转移非常的漂亮，打到进攻的右侧，但是防守队员还是及时到位。 南方队的十号啊，真的是身披十号球衣，穿着中场核心的号码，位置呢刚才出现在锋线上，现在呢又带着一颗防守的心回到了自己的后防线上，把刚才这次传球断了下来。北方队在前场向中间来倒，35号李能交到右路，右路内切之后呢还是换到左脚传球。哎，看来真的是北方队的右后卫王明东啊，这30号还是喜欢用左脚内切之后一个反架，用逆足传球，但是没传起来。南方队长传打身后，前锋底下领得不错，但是中后卫已经贴上来了，不给转身的机会。在向中间禁区线上来横向转一脚的时候呢，另外的补防的队员直接是将球解围出了边线。两个后卫的配合啊还是不错啊，一个人盯出去顶住前锋杨斌，不让杨斌转身，另外呢中后卫补防回来，4号韩超将球解围了。现在对于北方队啊，慢慢的能够感觉到这几个后卫之间的配合逐渐的熟悉起来了啊，因为毕竟呢虽然是校友啊，虽然是同学30年，但是在一块踢球的日子现在已经是时隔比较久远了。一脚长传打身后，打到左侧脚旗区，这下跑过了啊，被防守人在身后一倚，直接是把这球给断了下来。南方队在后场又是一脚长传，还是找锋线上的9号杨斌。南方队的打法很明确啊，中场就是压迫抢，然后直接长传呢找前锋线上的9号杨斌，右路一条龙。今天呢整个是前场全覆盖啊，在锋线的位置上以一敌四，横向搅和北方队的4名后卫。他的身后呢是16号啊，在前腰位置上的球员呢能不能够给他一些支持，就是赵波。看北方队也是打到南方队的腹地，两个后卫之间呢出现了一点小误会，但是还好这个关门呢是把球给关下来。但是后卫线上相互之间的配合也出现了失误啊，在转找21号姜广武的时候，这球直接是踢出了边线。姜广武上学的时候踢中后卫啊，防守相当认真，但是刚才这一次关门防守呢差点让进攻队员把自己给抹过去，还是要和队友的一个配合，长时间的不在一起踢球呢，那相互之间的这默契肯定不如上学的时候了。现在北方队在自己的后场回传给门将啊，现在讲究是门卫在禁区里面必须要处理球的这个能力，刚才也是做了一次门将的过渡球，向中前来转，双手和这个摊手示意谁来接一下自己啊，这个动作很职业。嗯，再向右边路一个转移，第一下呢没有能够领过来，有点等球了。北方队锋线上9号何鹏派啊，当年的风之子啊，应该是属于速度型的，现在呢用自己的话说已经变成了老何。追逐风的心没有变，但是可能这个脚底下呢频率没变啊，步幅在减慢，渐变小。南方队在自己的后场左侧来发界外球，比赛现在也打了有17分钟的时间，裁判员示意界外球为例，裁判有点太严格了啊，不解风情啊。这个时候大家能把这个比赛节奏推起来，让大家跑起来，就非常的不错啊。再向中间来转，准备以一敌二，通过和对方的一次撞墙配合把这个球带过了中场。哎，35号李能这个对抗啊真是可以啊，一转身一扛，再交到前场禁区里面起脚打门。哎呦，这个球非常有威胁，打到了球门的门框上，错失破门的良机，但是还有机会，依然在前场中场一扣，禁区弧的位置上再想起脚呢，这个球烫大了，外围再吊一脚，球进了。同样的一脚吊射，来自于北方队的35号前卫 李能在禁区弧外，刚才呢禁区里面的一脚劲射啊，是打在了球门的门框上反弹出来，但是呢二次进攻依然是把握住了机会，和刚才南方队进球同样的方式选择了吊射。因为现在这个时候啊，门将呢确实弹跳力都在下降啊，对于高球的判断，长时间的不站在门前，这个感觉都会下降啊。又是一脚吊射，南北校友队各用一脚禁区外的吊射，目前呢将场上的比分扳成1-1。我们在转播车里面啊，也听到身后呢有这个校友在说加强远射。如果这声音传到赛场上呢，对于双方的门将得计算一下他们的这个心理阴影面积。刚才这脚吊射呢还是非常的精彩，来自于35号后腰位置上的李能，也是今天呢在北方校友队这边啊中场上镜率比较高的。因为双方在中场的拼抢还是对抗比较激烈，1-1啊，比赛的将近20分钟的时间，第一节比赛还剩下10分钟，第一节2/3的时间已经过去了。20分钟的时间呢，对于大家的体能来讲不是大问题啊，场上的拼抢，这个一些拉拽的情况出现，裁判员呢也是判罚。北方队这边是南方队这边犯规，来中场发定位球，送一脚直塞，在锋线上的背身拿住球啊，自己脚底下有一些绊蒜摔倒了，但是传球出现了失误，北方队呢渐渐的找到了比赛的这个控制节奏，还是同样的动作啊，双手前伸示意队友来回接，没有太好的机会，中后卫插上了。中后卫一条龙插上，有点当年马特乌斯、萨姆尔啊，包括巴雷西的意思啊。中后卫突然的前插，也是将球又重新反抢下来，但是转移球出现了失误，直接呢是把这个球打出了边线。略微有一些大，现在呢南方队还是有机会在前场交到30米区域的这个位置，脚底下再一次出现了打滑，用自己队友的摔倒来欺骗了对方的防守。现在先是南方队这边9号前锋杨斌的一次摔�倒啊，迫使北方队4号中后卫出现了这个判断上的错误啊，韩超又是踢倒了南方队的校友，同样的位置上继续获得一个直接任意球的地点，这个地点呢和第3分钟南方队进球的这个位置几乎是一样，看来是杨斌啊这次就不传了，直接选择要打门了。3个人组成人墙，门将啊后门柱，现在有一名队员在站后门柱，要考验门将了，直接又是一脚吊向后门柱，禁区里面有机会，再准备打，抢先出脚，防守队员呢将球解围出来，南方队再往禁区里面送直塞，这一次是北方队众志成城，还是把球防了下来，将球让出了底线。刚才的这一次传球啊是选择传向后门柱的这个位置，而没有直接往门前啊往这门框里面打，这样对于守门员呢没什么压力，站在后门柱的防守队员是头球将球解围了。北方队发后场的球门球，16号北方队在前腰位置上，现在呢逐渐收回到后腰位置上的侯成侯成呢说现在移动啊基本靠走，配合基本靠吼， 同时呢，场上还偶尔摊摊手，是吧？刚才我们看的不止来提示啊，要来过来接应。北方队在后场的左侧来发界外球，界外接下来，还是找侯成这一点，作为中场应该是一个进攻组织核心了。扣回来向右侧转，视野很开阔，能不能够打过去？想法有啊，但是这个脚头现在确实下降，没有能够直接把这个球塞过去。北方队这边两个队友之间啊，现在形成一点小误会，一个人准备前插，另外一个人结果传了啊，传到了自己队友的身上，球丢了。南方队呢在后场断球，趁着北方队两名队友还互相在交流啊，不知道是埋怨还是鼓励的时候，北方队这边啊，南方队这边呢已经形成了一次长传，但是也是传球力量过大。24分钟的时间，现在呢，场上的比分是1-1。这一节比赛双方进行的非常友好啊，各是利用一次远距离的吊射攻破了对方的球门，两个门将的扑球动作呢也几乎是相似。起跳之后，双手准备摘高球，但是呢，对于自己的起跳高度已经没有办法再进行控制啊，显然还是这个记忆停留在30年前在大学校园当中的那副轻盈的身体，出色的弹跳没有能够触到皮球，把球漏进了自己的球网。南方队在后场控制一下球，比赛呢这一节打到了尾声阶段的时候，因为场地确实也有点滑，两边的队员呢都在调整一下节奏，控制一下。北方队加强了前场的逼抢，在前锋线上17号蔡青云，站桩型前锋，站桩型射手是给自己的定位。刚才呢还是通过逼抢迫使对方出现了失误。中场塞一脚直塞，这是给到了16号侯成的脚下。对于侯成啊，显然看来在上学阶段呢是有着比较出众的突破能力的。一拿球，南方队这边王强直接就上来1-1贴上来防守，不给任何往前场带球啊传球的空间。南方队在自己的禁区里面将球护住啊，让出了底线球门球。刚才在后卫线处理球的呢是中后卫21号江广武，自己在球场上的这个座右铭是让你不好过啊。刚才这球呢确实没过去，卡住了身位，把球让出底线了。但在后卫线上出球还是出现了失误，北方队呢渐渐现在在中场有更多的拿球的机会了。因为南方队打了几次反击啊，这种冲刺可能对于现在的体能的确有影响。人球分过，连续过人，这个动作做得很连贯，再打到禁区外准备斜传，这也是再来一次四传四射的这个斜传没有打起来。低平球是从远门柱出了底线，刚才呢完成传中的是35号为北方队扳平比分的前卫线的球员李能。自己呢这20年寄予的时候啊，2015年第一届南北校友对抗赛的时候说一场球一辈子，那现在的已经进行到了第7届了，依然是在场上驰骋。虽然可能呢体重随着年纪的增长慢慢会增加啊，但是在球场上的这种球技现在看起来呢依然是保持的不错，中场后腰这个角色上演的很好。南方队在上半场的尾声阶段啊，这个第一节的尾声阶段把这比赛节奏再来控一控，两边的打法很鲜明。南方队这边呢是在中场的位置上控制好节奏之后，突然打长传找锋线上前插的这两位队友，依靠锋线上的速度制造威胁。北方队这边呢则踢得更像这个南派足球啊，通过传导一层一层往上走，两边的这个风格还都是比较突出。再向中间来转过渡一脚，哎，带多了，被锋线上的队友把球抢断，形成了人球分过之后，在禁区里面起脚打门。9号杨斌的这一脚打门呢被防守队员挡出了底线，但是在前场这一次反抢非常的积极，抢断下来之后，但是趟这两步啊，第一步没有能够趟起来，没把防守队员甩过去， 被补防上来的应该是49号王凯。将球呢挡出了底线。王凯这边也是一名中后卫啊，这么多年来他的理念是对手突破过来的人和球至少得留下一样。刚才这一次呢没有选择这个留下。在进攻左侧发角球呢，结果把角旗给拔了。这个动作如果要是在平时的比赛当中，这是要吃牌的动作啊，这但是校友赛嘛，裁判员还是比较宽松的尺度，示意啊不给牌，但是旗子必须得插上，把脚旗插上。直接打前点，第一下没有能够停好。确实现在呢想要定位球啊直接往禁区里面打到后点呢，脚头有点不够。打前点，前点九号前锋杨斌没有能够把球停住，也没有选择这个后蹭啊或者后坐，想停下来转身打门了，球停出了底线。北方队这边直接是在中场又形成了抢断，前场马上展开在半场的围抢，南方队这边是赶紧将球通过中后卫啊过渡一下，避开中场的抢劫。现在脚底下的速率呢都在下降，所以一旦当这个抢劫压迫上来之后，双方的断球成功率还都是挺高的，尤其对于后腰位置上啊中后卫位置上啊，要减少刚才啊像北方队这边15号后场拿球的时候这个失误。北方队在后场的左侧再通过这个小范围倒脚控一下节奏，35号李能在伸手要球队友没给啊，回到中圈里面来接一下。南方队呢除了锋线上的杨斌之外，另外其他队员现在都收到了自己的后场，比赛的第一节也还剩下最后的十几秒钟，比赛很流畅啊，双方各有一个进球，1-1平，相信呢裁判也不会在这一节比赛当中给出过多的补时时间。南方队又是有反击的机会，还是找锋线上的杨斌再把球回做准备交给前插的队友，被北方队解围下来，直接准备长传支撑脚一滑摔倒了，但是球弹下来之后呢还是在北方队的脚下控制，向左边给一个空当，左边后卫套上来。今天北方队这边的左边后卫是5号，是一个右脚，结果呢这个右边后卫这边的30号呢刚才几次处理球呢像是个左脚啊，所以也这个站位很有意思，应该是针对南方校友这边啊每个人的不同的特点选择的这个站位。第一节比赛啊已经剩下了，已经过了不到1分钟的时间，进入到算是第一节的伤停补时时间。北方队在中场完成了抢断之后，我们也听到了裁判员第一节比赛结束的哨声。第一节呢两边的队员啊各依靠一次禁区外的吊射啊取得了进球，1-1打成平局。比赛呢这节奏还是进行的挺快啊，对于91级的这校友来讲，这些老大哥们来讲呢在场上的拼抢相当的激烈。30分钟的时间下场之后呢都是喘着粗气啊，没关系还有10分钟的调整时间，而且呢按照我们这个比赛的规程来讲呢是3节的比赛，30分钟的时间，第3节呢第一节出场的球员还有机会再上。所以没关系啊，可以充分的去休整，而且看第一节比赛啊大家这体能状况真不错，30分钟的时间双方的领队教练竟然是没有换人啊，依然是依靠首发的11名队员是踢满了第一节的30分钟的比赛。这样呢我们也在第一节和第二节节间的时候呢稍微让球员们休息一下，球员虽然休息了但是我们的直播并不停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呢我们是非常高兴的啊，是请到了来自于咱们中国人民大学的副校长杜鹏校长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和咱们中国人民大学的各位校友呢一起来交流一下，非常高兴欢迎杜校长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 啊，那看完这第一节比赛啊，30分钟的时间，91级了。对于我来讲，那都是我的老大哥们、前辈们，比我们年纪更大。您觉得他们这身体状态首先保持的怎么样？ 对，我觉得还是依然是朝气蓬勃 啊。那这个校友赛呢，我们也看到啊，已经是举行到了第7届了。这个南北校友赛，在过去的这几届当中呢，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咱们91级的人大的校友们，开始用足球的方式，来连接友情？ 对，实际上91级同学在校的时候啊，当时呢，大家这个体育活动呢就非常的活跃，所以91级在本科学习的时候，他每年就有一个，大家就有一个联赛，那么在本科毕业以后，到20年。返校的时候，毕业20年返校的时候，他们又开始呢建立了这样一个南北友谊足球赛。那么这个根儿呢，说往前去看呢，是因为他们在本科期间就有这样一个爱好体育活动，以这个足球来增进大家的这样一个友情了解，特别是呢积极参与这样一个健身活动。那么后边呢，是因为毕业20年返校这样一个契机，又建立了更大范围的一个连接南北方校友的活动。所以我觉得这是呢，把过去的传统，那么这样一种健身活动，又用这样新的契机，又把它呢重新呢焕发出这样一个活力。 那您现在能不能回想起来，就是这些过去的这几届哈，咱们的校友的活动当中有哪些特别让您难忘的这个时刻吗？ 我呢参加过他们几次啊，这个包括这个看他们这个比赛，我觉得呢还是中间有的时候克服了很多的困难，我觉得这个呢是非常难忘的。你比如说，他们到青岛也好，到上海也好，到深圳也好，有时候呢这个应该说那个时候参与的校友呢要更多，大家有时间的时候都是积极的参与到，无论在南方还是到北方，非常的特别好的一个大家既是一个纪念毕业多少周年的这样一个活动，同时呢又是一次呢校友的一个聚会。那么你比如说去年遇到疫情，是吧，还是克服了很多的困难，又相聚在这个深圳，把这个活动啊一届一届的延续下去。像今年仍然是在疫情防控期间，那么这么多校友也是在国庆假期里面啊，也是经过核酸检测呀，经过这样的克服了自己的这样旅途中的障碍啊，依然是满腔热情投身到这样一个赛事里面，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让人难忘的。 刚才您也提到过去的几届有包括像在青岛、在上海、在深圳等等，但是今年呢是在这母校里面来进行的比赛，在这块场地当中可能大家的感情会更加的不一样。刚才在开幕式的时候您也和这些校友有一个特别深入的交流，那在学校里面回来之后的这个感觉是不是就会更好一些？ 对，每一次呢，因为在外地的时候呢，这个有它特殊的意义，特别是带动各个地方的校友啊，参与到这个活动里边来，有这样的一个聚会，使大家呢继续保持这样一种青春的活力，积极健身的这样一个生活的方式。那么回到校园呢，又有特殊的意义，因为这个时候呢，既是今年是我们在国庆72周年的假期期间，又是我们在10月3号校庆日这样一个前后。同时今年也是建党百年，所以说这些同学呢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候回到这个校园，我想就更增加了这样一份亲切感凝聚力，也呢更能够包括今天的这样一个转播，能使更多的校友虽然不能够到现场来，但是有了更多的一个渠道去了解到这样一个丰富多彩的活动。 其实呢给我的感觉哈，有很多的学校的这个校友会啊，校友的活动呢更多的是大家聚会在一起，一些这种聚会的方式，但是通过比赛的方式来促进相互之间的交流好像并不是很多。尤其今年咱们是一个体育大年，今年有奥运会，有全运会，马上到明年年初的时候呢又有冬奥会，是一个体育大年，体育的氛围就变得更加的浓厚了。对于咱们人大来讲，我也知道人大的校足球队也特别厉害，足球应该是咱们的传统。 对，足球是一个传统，另外呢是这个在多项这个体育运动里头呢是一个参与的人数比较多的一个传统的体育赛事。那么在大学期间，其实呢这个班级和班级之间，特别是不同的年级之间啊，不同的学院之间，我们一直保持着这样很好的一个联赛的传统。同时呢，这个通过这样的一个赛事活动呢，也使得呢大家呢增进了这样一个了解。你比如说像今天参加这个活动，其实他们是不同的专业啊，在校期间也未必大家都认识，是因为以这样的一个活动能够是使大家促进了这个了解，更增加了这样一种这个交流啊，包括增进友谊的方式。所以说呢，每年的这个聚会当然形式是多样的，但是有了体育，有了足球这样一个呢形式呢，就能够使它呢更能够有这种青春活力啊，健康奋进的这样一种精神的鼓舞，我觉得呢是更有意义的一个方式。 其实很让我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在这两年的时间里面，因为疫情的原因嘛，可能很多的事情在推进的时候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这个困难。那咱们人大的校友会能够让咱们的校友赛从去年也好，今年也好，能够顺利的进行，可以说给从学校里面毕业的校友提供了特别多的帮助。咱们的校友会会给毕业的这些已经离开学校的同学会有哪些更多的在这种情感上的一些活动的支持？ 对，我们是说呢，这个人民大学这个建校80多年来呢，也是呢这个通过各种形式能够继续呢为校友服务。我们叫扶上马再送一程，也就是说呢关爱一生。那么有多种形式，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有每年的校友返校，毕业返校，比如10月3号我们刚刚做完的是1987级的，他们是91年毕业，这样他们毕业30年，马上呢10月底呢还有毕业20年的返校。那么足球赛呢既有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形式，也有其他不同年级的他们的一些足球的包括羽毛球，包括其他的这些这个篮球啊、乒乓球啊这样一些赛事。所以呢通过多种这个体育活动形式呢，这是一个使大家有这种才能有这种爱好的能够多一个连接。那么第二个来说呢，就是关爱这个毕业生呢，我们把学校的一些网络课程资源向校友是免费开放的，所以他工作多少年之后需要再充电，需要再了解跨学科的这样一些最新的知识，他可以呢和在学校一样可以去自由的选择这些。那么第三个就是学校呢也是这个书记校长呢也非常重视校友在各地的这个情况，所以说每要求我们是每到一个地方出差都要抽时间去看望校友，看望选调生，和校友呢有这样一个座谈交流的机会，既是了解校友的这些成长，同时呢也是呢更好的用学校的资源能够为校友在当地促进当地的发展能发挥学校的作用。 那最后一个问题呢，您再向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咱们目前人大的这个校园的体育的发展状况吗？ 对，学校呢因为现在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这是我们党的教育方针的重要的内容，所以说呢这个体育文艺劳动各种形式呢在学校呢都是在多种多样的这个形式来进行。所以现在的校园的体育呢我们有各种这个体育运动的协会，同时呢现在有新生的运动会，有全校的运动会，那么也是在和其他的学校包括呢这个不同年都有这样的一些交流活动，所以说还是一个在不断发展不断丰富，学校也非常关非常的热情的参与，在校的学生也是在积极参与，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发展的趋势。 那好，非常感谢杜鹏校长的接受我们，看到咱们这个校友赛的第二节也开始了，也期待着咱们在第二节的比赛当中能够有更精彩的场面出现。 是， 谢谢杜鹏校长，谢谢您。 谢谢。 好的，收音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继续来关注咱们1991级中国人民大学校友第7届南北足球友谊赛的第二节的这个较量。 在第一节的比赛当中呢，两支球队是各依靠一次远射，1-1战成平手。那第二节的比赛呢，我们看在北方队这一边呢，后卫线上应该没有做出太大的调整，只是在这个局部位置上做了一个换人，在右后卫的位置上呢做了一个改变，把上半场比赛首发的右后卫换到了左边后卫，也就是我们所提到的上半场这个30号，左路带刀后卫王明东回到了自己熟悉的位置上。还要通过这个比赛呢，再来看一看南方队这边怎么来调整。南方队这边在锋线上是做了一个改变，应该是20号锋线上呢球员20号王辉被顶在了前锋线上，同时呢在首发的9号的杨斌拉到了右侧边路，位置上做了一个小小的调整和改变。在第一节和第二节比赛的中间休息的时候呢，我们也是通过这个现场的访问，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杜鹏，也能够感受到中国人民大学对于校友的体育运动这份支持。也希望呢在未来的时间里面啊，不管是哪一届的校友，不管是哪一所学校的校友，可以选择用足球啊，用篮球，用体育运动的方式呢来在校友会的时候进一步交流感情啊，和大家呢来进行互动。因为在学校的过程当中啊，在体育赛场上驰骋的往往都是一些在比赛场上的明星啊，在校园里的明星。而在第二节比赛的时候呢，两边的球队并没有选择交换球场，依然是从我们的这个视觉上来看呢，北方队是从右向左攻，南方队从左向右攻。南方队在前锋线上16号回撤接应一下前腰位置上的赵波，包括呢他所提到的这自己的生活，就是生活、工作、球场啊，一直这样进行循环，所以能够感受到，尽管呢已经是30年啊，入校30年之后，但是现在呢他们在这个球场上运动的这热情依然是不减。南方队一脚解围出现了失误，但是北方队这边呢后卫出球出现了传球上的失误，南方队断球之后在前场进攻的右侧。前场呢3-5，但是这脚直传球呢9号杨斌是伸手要了一个空位，但是给的直塞力量稍微大了一点，这球并没有能够传好。前场接外球下来也是出现了失误，被加防断掉，北方队形成了反击。到中场啊，先是一个滑铲没有铲到，但是还是干扰了带球队员向前的推进，迫使北方队这边15号后腰李阳出现了失误。南方队把球断下来，再向中间啊，想从锋线上背身回坐去过渡一下，也没有能够控制好。20号，在下半场比赛呢，被往前锋线上推上去的王辉。30年回首，正当青春啊。在第一届的时候呢，他也说期待毕业30年啊，大家呢还能够在一起踢球。现在呢应该是91级，入学30年的这个时间，大家呢依然是在同一块球场当中去交流。北方队前场的左侧来发接外球，刚才呢南方队这边在8号是将球呢解围出了边线。中场抢端下来，准备往前场右边路找锋线上的杨斌的时候，这脚传球呢没有能够塞过去，直接被断下来了。南方队从左路往前推进，因为北方这边呢右边后卫换了一个人，右边路呢是3号李鑫被替换上场，这应该是在上学的时候呢就是一个踢右路的。前场形成了抢断，向中间过渡一脚，准备送直塞，但是支撑脚没站稳，重心呢有点靠后了，直接是坐倒在草坪上。中场这脚过人相当的漂亮啊，人球分过之后推一脚左侧的直塞，扣回来，身体对抗，直接是把进攻队员撞翻在地，但是裁判示意这是一个1/2球，是一个好球，并没有犯规。 今天在开场打到现在36分钟时间里面啊，场上最凶悍的一次身体对抗，直接是肩碰肩，比赛的对抗性渐渐的开始增加了啊，两边队员呢也慢慢的跑起来，身体都热起来了。在中场，这是没有能够形成默契啊，一个人想往前带，另外一个人呢想选择回传，把球转移到自己中后卫的脚下，再往前直塞啊，找到12号王强，交到右路，看右路边路怎么来处理，没有选择下底，把球回交一下，还是依靠前锋个人能力，右侧以一敌二，哎，确实以一敌二，现在啊，上学的时候可能还能通过节奏上的变化，那现在呢，这个上年纪之后启动这一下没这么快，直接是被断下来，通过连续的对角，在左侧北方队有反击的机会，冲了半场到中线那边上敲一下，再向右边转，结果传球失误，解围也失误了，打到禁区弧的位置上，有没有机会起脚停球，这一下停的离身体稍微远了一些啊，直接是被一脚解围踢出了边线，这脚横传球其实给的相当不错啊，塞到了禁区里面，前锋蔡青云也停大，停在脚下，左脚一停，右脚是可以连接打的，也是这个从动作角度来讲呢，能够看出来是这样的想法，但是左脚停大了之后，身体还是有点跟不上。南方队啊，把球回交一下，在自己的中场再向右边走，要一个提前量，前锋的队员呢伸手，但是队友没给，斜传。双方啊都要抓这个各自的防守失误，断球之后一对一，两边的这个球权在对抗当中啊，脚底下磕来磕去，不断的转换。南方队又是一次上抢，这是在比赛打到现在呢相对比较少出现的一次这个局面，就是南方队在投入进攻的兵力上一下上来6个人。但是在中场控制一下的时候呢，南方队9号司马辉和自己的对手在对角的时候出现了犯规，吹罚了司马辉，在对角当中呢踢到了对方侯成的这个脚腕，裁判员哨响了，北方队这边也没有在第一时间啊打出这个快速的转换了，双方又重新到阵地战，38分钟的时间还是1-1的比分啊。外脚背一给，动作很写意啊，连续的一脚传递，只要是在这个其实在原地的范围之内，能够看得出来现在咱们场上的这22位校友啊，当年在学校的时候这足球基础还是不错的，只不过呢随着年纪的增长，一旦要跑起来啊，或者说你要选择大脚的转移啊，对这个力量有要求的时候呢，长时间的这个不像上学的时候每天能踢几个小时啊，长时间远离球场可能会有一些影响，这都是吃当年在学校在人大操场当中呢所积累下来的这个底子，吃老本啊，要靠这段时间呢在场上小范围当中的这技术。又是一次对角之后，南方队把球断下来，一个急停，结果这次急停呢造成了追尾事故啊，突然的一个急停，北方队这边防守回追的8号收脚不及，直接是把对方给撞倒了，裁判吹罚了南方校友队在中线那边上来发定位球。这个位置上呢其实从目前情况来看不具备太大的威胁啊，还是要通过这个中场往前推进，直接起长传呢胸部一停左侧，但是马上呢北方队这边已经都收回来了，4个后卫3个中场已经在自己的后场扎稳篱笆，这脚转移很漂亮啊，很清楚打到进攻的右侧，回交一下，在中场再过渡，被突然的上抢断下来，在上抢的时候由守转攻，能不能够把这球趟起来，因为刚才南方队少有的也是压上进攻，后防线只有4个人，再向右路来转，用左脚选择呢敲一个右侧的反向，没有能够传到队友的脚下，让南方队呢 也是把这个球在中场重新控制一下。比赛的节奏呢，有点和第一节的比赛的时候发生了点变化。那第一节比赛的时候呢，南方队这边啊是打了更多的反击，刚才又是中场形成一次抢断，到右侧前场四打四边路传中，这球打在了身上之后反弹到手上，这个按照现在的规则来讲呢不是手球，所以助理裁判这边呢犹豫了一下，旗子举了一半并没有再举起来向裁判进行示意。而这时候马上南方队形成反击，打到前场进攻左侧靠近角旗区的位置上，还是依靠在前锋线上的九号杨斌的个人能力，确实啊他的身体现在来看保持得非常好，不断的还能够有冲刺啊，包括在节奏上的一个变化，扛住防守人，导致了北方队这边呢在防守当中中后卫王凯背后推人犯规了。南方队在前场靠近左侧角旗区的位置来发定位球啊，这个定位球虽然呢距离底线啊没几步啊，但是直接往门里边转呀，其实也是很有威胁的。看看怎么来去处理，兜起来兜后脚啊，力量稍微有点大，从后点呢出了底线。守门线的防守队员四号韩超啊，也是想起跳头球呢做一个解围。后撤的过程当中撞到了球门的立柱啊，把这个门撞得晃了三晃。刚才主罚定位球的这一脚呢还是质量不错啊，如果能够再稍微压下来一点转到门框以里的话，对于守门员的处理还是会制造不小的威胁。现在北区的北方校友队在自己的后场往前推进，这是在第二节比赛换上场的三号右边后卫李鑫，这是一个溜边型的球员，自己表示中路不会踢啊，同时呢在球场上以阻止对方的进球为荣。刚才的这一次南方队的进攻呢就是打的这一侧啊，和自己的中后卫来进行协防，送给了对方一个定位球，在中圈的后面把球断下来，通过过渡再向右边给停大了啊，但是双方在这个对抗当中的脚底都是有点打滑，开始上身体对抗越来越激烈，北方队把球断下来往左侧边线送一脚直塞拉球过人，哎，连接的非常好，撞墙的配合这个套路打出来了，在禁区线上也有机会再横传，禁区弧的位置上接应的队友被南方队这边回追的二十号王辉把球断了一下。那刚才啊，在左侧的连续的几脚配合，先是一个拉球过人，然后回交，两个人呢撞墙的二过二，在禁区里面又是有一个横传小弹倒三角的这个传球打禁区弧，这一套套路打的还是相当的精彩。北方队又是在中场的一次上墙把球断下来。面对密集防守呢，向右边路想拉一些空当啊，宽度拉出来了，但是北方队这边八号张伟在右侧呢想斜传，这脚底下没抠回来，直接是把球呢传出了底线。第二节比赛也很快，打了有十五分钟的时间了，场上的比分还是一比一。第一节比赛呢，因为进球很早，第三分钟呢就取得了一个进球，也是一次在前场的定位球的这个突施冷箭。而北方队呢都是在禁区外有一脚很精彩的远射，北方队右边后卫李鑫把球解围出了边线，南方队在前场的左侧来发界外球，南方队这边呢左边后卫是二号丛树峰啊，曾经的后防防守悍将啊，人狠话不多，在场上用脚来说话。今天呢在他这一侧呀受到的压力不是很大啊，北方队这边呢主要的进攻还是层层推进啊，打中间包括在左路的一些进攻。右侧这次套边上来也是趟的大了一些啊，被南方队在后场将球解围出了边线，拖后的十一号中卫直接呢是把球踢出了界外， 而且这一次呢，他表示是要帮助南方队啊赢得一场比赛的胜利。右边示意越位，助理裁判表示呢有拖在后面的这个中后卫，所以不越位，脚后跟一磕，这个假动作做得很漂亮，但是扣回来之后的左脚传中呢没踢起来。双方在中场拼抢啊，北方队的中后卫韩超这应该是一个提前卡位上抢，造成了南方队这边拼抢的犯规，也是刚刚过中线的位置上来发定位球。15号在中场位置上后腰李阳啊，表示自己呢有20岁的精神状态，30岁的身体素质，40岁的足球意识啊。意识呢随着增长慢慢长，身体素质呢肯定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会有所下降。但今天在后腰的位置上呢上镜频率非常高啊，不断的通过上抢抢断同时呢还通过直塞组织进攻。好球在锋线拿球横敲，这一脚呢如果啊往左边推的这一下力量稍微大一点，真的就给队友创造了一个射门的单刀机会了。蔡青云这脚传球呢左脚想横传没有能够传上力量。还是北方队在中场，现在整个的阵容形成了一种压制的态势，但是向左侧的转移球韩超这边转移出现了失误，直接是把球呢踢出了边线。在左前卫位置上呢现在频频是20号朱铁军在边路套上，表示呢昔日在球场上的著名捡球手啊，捡球的球员，如今呢登上了人大大球场，完成了上学时儿时的梦想。今天呢在前场的左侧这个左前卫位置上还不断的是给南方的校友施加压力。我们看现在北方校友队呢换了一个人，应该是把锋线上的17号蔡青云刚才是替换下场，7号徐月春被替换上场。徐月春呢很有意思，他是一位南方人啊，北方队阵中的南方人，所以呢他希望这个队友亲切的称自己为老广，希望在场上踢出这个南派足球的技术。南方队一次长传的反击打到进攻的右侧，右边路一对一想要人球分过，自己的这个线路没掌握好，防守人呢这个位置也卡得不错，但是杨斌这边呢把这球又重新反抢了回来，那这时候反击的这个机会已经没了，重新进入到阵地进攻当中。但这脚传球呢出现了失误，被北方队把球断下来。我们也可以听到呢场上的这个队员也在喊这球给老广给老广，因为刚刚上场的7号徐月春绰号老广昔日球队的绝对主力现在呢替补出场应该是脚底下的活比较细的。希望这个换人啊，北方队显然是希望通过这个人员的调整呢增加前场这个拿球的能力，把这个南派足球和北派足球有机的结合在一起。那实际上现在北方队打的真的更南方一些啊，更这个追求一些地面的这种配合，打一些层层推进。右边路15号李阳准备来转，把球呢踢到了对方的腿上，弹出了边线。2号丛树峰右膝啊也带着一个厚厚的护膝，随着年纪的增长呢关节的运动压力也不断的增大，看场上带着护膝的这个校友人数也是与日俱增，大家在平时的这个生活当中呢也是要增加一些锻炼，同时呢要做一些运动防护啊，护膝啊护踝啊这些护具该带的可能就陆陆续续都要带上了。外围左脚想打一脚远射这球呢没有能够完全打上力量，但是中后卫呢还是选择了胸部停球，把球断起来之后的一脚解围，也是北方队下半场第二节比赛当中的又一脚很有威胁的射门，想要做撞墙配合但是队友没跑。漂亮，在前场想选择远射 杨斌这球急了，处理的稍微有些着急。其实右路这个十二号，王强已经是套上来了。如果像刚才这个配合一样，再做一次，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撞墙，塞一脚，右侧这边呢套上来，可能真的打门的机会会更好。或者说呢，套上来之后再横传一脚之后，离禁区线更近一点，在禁区弧的位置上，大概20来米的时候啊，选择远射。现在这脚头呢还能够给门将形成威胁，一脚长传想打身后也没有控制好，直接是给大了禁区里面，守门员很轻松的把这个球拿到。北方队这边的门将的应该是张志豹啊，因为从目前这名单来看呢，就报了两位门将，另外的一位呢是蒋胜杰，也是表示不忘初心啊，确实在这个赛场上能够选择站在门前镇守龙门，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在平时踢球当中，都希望在球场上跑一跑，锻炼锻炼身体，但是在门前这个精神压力是更大一点。双方在中场对角之后，北方队把这球断下来，停球变向，这边呢是没有太好的机会。15号李阳，中场发动机啊，现在我更愿意评价他叫中场节拍器啊。这中场呢，把球拿下来之后，依靠他的组织呢来控制一下节奏。南方队把球断下来，再次找锋线上的杨斌回交一下，但是想走左路的套边。16号赵波这个球呢没有和队友形成默契，从传球的这个思路来讲，感觉是想用左脚兜一个身后呢，打中后卫的身后让杨斌去插，但是这球出球的方向呢是出向了左边后卫2号丛树峰这边，所以呢没有和队友形成这个默契，也是传球出现了失误。第二节比赛还有大概7分钟的时间，场上的比分还是1-1，北方队现在的控球时间呢明显在增加，中场内开始能倒起来了，4号中后卫也已经频频插上助攻。今天的中后卫韩超这边呢还是往前上的比较大。7号老广在前场背身拿球，通过身体倚住防守人，再想来回交一下，被南方队解围下来。但是在中场这个位置上呢，还是感觉啊，北方队这边跑动能力现在更强。南方队的确这场比赛应该对于他们来讲算是客场作战，所以呢人员的轮换到现在不是很多，所以体能呢目前来看中场体能下降会大一些。北方队这边通过不断的这个倒脚啊，把空间利用起来之后，那对于南方队的体能消耗就会更大。南方队的中场横向的传球又是被对角险些被北方队5号彭福旺把球断下来。彭福旺呢在上半场比赛打一个边后卫，在下半场的时候呢被推到了中场一个工兵型的中场这位置上，频频的上演上抢抢断，在中场塞一个斜传，解围出现了失误，到点球点的位置上中后卫在解围并没有能够踢远，还是在禁区里面一片混战，球停得不错，扣过防守，左脚打门，哎呦，没有打上力量。这下一扣一过，还是连接的非常好。16号侯成，右脚一扣，左脚一拨，其实已经闪开了射门的空间了，但是叫左脚打门踢刺了。这连接的确实还是见功力啊！你看平时这球呢，球性相当不错。在自己的后场，南方队转移一下，中场又是被点下来。侯成胸部停球回交给队友，再想塞直塞塞不过去了，这个空间太小。南方队这边呢现在问题就是上不来了，体能下降之后，在锋线上杨斌确实还很能跑，已经是跑了55分钟的时间了，但是其他的队友的这接应呢有点跟不上，而且呢现在北方队这边已经渐渐的熟悉了对手的打法，速度身材都不错的王凯拖在后面， 已经没有再给南方队太多的空间了。中场拿球，外脚背向右侧拨一下啊，自己传球这下呢想法有，外脚背一弹，这要当年可能脚腕一拨这球就塞过去了，但是现在呢这脚腕拨完了之后人倒了。南方队送一脚斜传在进攻的右侧，看看如果来去处理一对一，在禁区里面强行抹，后卫呢是趟了一脚之后，这球的传中球应该是打在了球门的立柱上，被门将压在手下。那从刚才我们的这个位置上来看，没有出底线吗？啊，助理裁判没有做任何的其余，但是刚才如果要是没出底线，往前门柱打在门柱这个位置上，还真的形成了一定的威胁。第二节比赛还有四分钟不到的时间，第二节明显北方队呢在场上会控球时间更长，更占优一些。一对一拉球转身过人，在左侧再给一个直塞回敲，中间有接应，看看想往右边路来转，想法好，但是确实呢这个脚底下有点跟不上，拉球一个转身想往那边过，但刚才下底这下的确有出底线的嫌疑啊。从刚才给这个回看的角度来讲呢，传中球的时候应该是出了底线，打在门将的左手上，再打在立柱上，但助理裁判这边呢没给旗语，所以门将这一下的第二反应把球停在脚底下，没有形成乌龙啊。南方队在中场回交这下有点大，但是后防队员并没有让球出界，把球回刀到中后卫十一号张小威脚下。中场拉球过人回交再过渡，第二节比赛的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啊，南方队也是把球停在自己的脚底下，稍微的控制一下节奏。因为呢如果要是打得过于直接，像第一节比赛那样，一个是对锋线上这两个队友的消耗比较大，另外的一个呢失误过多，出现了失误之后马上呢又被对手在中场断球，频频的是在防守当中啊来回的被对方调动，这个体能消耗就会很大了。北方队这时候再次换人，换上了北方队这边十八号李永强。看看李永强的位置啊，李永强呢当年从前锋，现在越踢越靠后啊，已经踢到了这个中后卫的位置上。从站位上来看，应该是踢了一个右后卫啊。中后卫位置上还是韩超和49号王凯。老广拿球想要挑传禁区里面，力量稍微的小了一些，门将出击和前锋撞在了一起。刚才这下呢因为草比较长，所以呢这个球打到了禁区里面之后，两个中后卫啊想卡住身位让门将出来拿，结果呢这球突然不走了。北方队这边也是非常积极啊，马上杀到禁区之内，八号张伟想和门将来一个对角，门将因为这球不走了之后做出了扑球动作，发现球没到手里，躺在地上伸手一挡，把球挡出了底线。这是今天北方队的第一个角球，在自己进攻的右侧。第二节比赛的尾声阶段啊，要来主罚这个角球，角球是15号李阳来发，脚头不错，开到禁区里面，第一点被头球解围出来，二点禁区外停的稍微大，且再往门前打，皮球从远门柱慢慢慢慢的滑出了底线。这脚球虽然打的力量不大，但是呢角度很刁，射门的应该是不是来自于七号老广，上前领一步之后呢，这个连接打门做的还是很不错的，形成了威胁。但只不过很遗憾，就是在第二节比赛当中呢是到目前为止没有取得进球，双方的这个比分还是1-1。第二节比赛呢也打了有30分钟的时间了，快要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北方队在后场的左侧右脚脚弓一敲，敲给锋线上的队友，在回坐的时候被解围了一脚， 而这时候呢，裁判员的哨子啊也响了。在第二节比赛当中呢，两边是互有攻守，但是北方队这边的威胁会更多一些，而且渐渐的已经呢把场面控制住了。只不过双方打到现在呢，还都没有取得第二节比赛的进球啊，这样双方在第二节比赛结束之后是依然比分还是1-1平。我们也进入到第二节和第三节之间的节间休息，继续让双方的队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休整时间。而在我们的转播间当中呢，这一次又迎来了一位我们访谈的嘉宾啊，也是咱们91级的校友啊。您好，您向咱们朋友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你好，我是91商品学的王蒙娜。我现在从事医疗管理工作，我还在北京，离学校很近。 也就是今天是为了咱们北方队的这些校友同学来助威的。 不是，南方北方 都助威， 都助威。 那平时在学校的时候，您是91级上学的时候呢，看球吗？ 从来不看。我也从来没有踢过然后毕业这么多年也没有看球，没有踢球，直到我们就是毕业20年返校，我开始成了球迷，而且只迷我们91男生这个球队，无论南北。 那就实际上到现在为止看了6.5场比赛，是真的说吗？ 除了缺席南方的球赛，我基本上北方球赛每场必到。 就即便不在北京，在北方的这个校友会的足球比赛的时候也都会去。 对，是的。 那除了这几场比赛之外呢，在其他的这个比赛您不看？我就知道您是一个北京人的，国安的比赛您也不看？ 不看 啊。那现在的这些场上的校友们在上学的时候熟悉吗？ 其实不太熟悉，挺遗憾的。上学的时候因为没有看球，所以没有认识这些踢球的同学，然后就是因为看他们踢球我才知道足球可以踢得这么彬彬有礼，云淡风轻。 刚才对抗我看也挺激烈，也不断的频频倒地， 比我想象的要好很多。 可能还是毕竟离开校园的时间比较长了哈。第一届的时候应该是入校，毕业二十年的时候已经不再是当时入校的时候那个20出头的小伙子了，可能那个时候的身体对抗就已经下来了。 还好吧，因为我就是从那会儿看球，所以我觉得足球可能 就是这样的一个节奏。 对，因为他们其实在我感觉这也是速度啊激情都有的，而且团队配合意识有那么好，所以我就觉得哎呀足球原来这么美好哈。 其实我建议一下，您可以在平时啊除了看咱们91级的这些校友同学的比赛之后呢，也可以看一看其他的这个足球比赛。可能还有另外的一种感觉， 对对对， 这个 会的 技术方面会有一些不同的感觉吧。刚才您说您很遗憾上学的时候没有观看咱们学校里面的一个比赛，其实我作为一个在学校里面经常参加运动的人哈，可能现在换一个角度来讲，可能在场上现在踢球的这些大师兄们他们会更遗憾，因为会有一些在学校的时候驰骋在赛场上的那种风姿，那时候的主力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可能他们不是主力了，他们可能想哎，我那时候要是主力的时候哎，可以得到更多的同学的这个支持，他没有把自己当年最风采的那段这个足球的生涯展现在您的面前，可能对于是不是这个我觉得大师兄们在场上踢球会更遗憾 也许吧，但是在我这儿觉得不是，我觉得人爱运动不是说只有年轻人才会爱运动，我觉得热爱运动应该是贯穿一生的，然后爱运动的人永远是有激情有活力，然后永远的都是非常非常的那个自律的人，其实现在能保持下去还是就我觉得比上学的时候爱踢球更可贵，我觉得只要能踢得动就踢吧，我们肯定一直会支持下去。 那您平时参与一些什么运动吗？ 我平时会有健身，会有瑜伽。 也是做瑜伽。 对对对。 就等于也是从这个毕业之后就一直坚持着这样的一种运动的习惯。 对，是我小的时候其实也是在田径队 啊。 然后 您小，您以前练什么项目？ 练三项，就是那个当时练铁人三项啊，特别小的时候，就是等于初中，后来一直就是保持一个运动的习惯，然后毕业以后其实不是坚持得很好。我觉得其实就最近这十年，尤其是我们毕业二十年，大家再见面以后，然后突然一下子对体育好像更加热爱， 尤其是看到在球场上这种彬彬有礼的足球方式，是吧？ 哎，对 哎 对。 那除了瑜伽之外，那有没有再带动一些身边的这些同事啊、朋友啊参与到运动当中？因为最近好像有很多非常新潮的运动，比如说明年马上有冬奥会了，冬季像滑雪啊、甚至滑冰啊，一些很时尚的运动也被我们所接触，有没有参与一些这样的运动？ 我今年带着女儿开始练滑雪。 滑雪 啊， 女儿几岁？ 女儿高一，15岁。 也是从今年开始接触到滑雪的。 对对，因为我们学的比较晚 啊， 过去她一直练那个跆拳道、柔道。 啊，那有这个运动基础，应该是上手会很快 的。因为我们同学里面有运动习惯的人很多，有那个非常专业的滑雪的，然后有跑马拉松的。其实我们这个年级，爱运动的同学非常多。 那在您的心目当中，这个九一级的这段校园的生活会占有一个什么样的比重？ 在哪方面？ 先说从运动方面吧。 运动方面，那会儿我们 上学的时候没太关注他们的运动，是吧？ 但是我们会有运动啊，比如说冬天的长跑要打卡的。然后同学记忆特别深的就是打卡作弊，刻那个橡皮章。但是我是那种比较坚持去真正自己跑的。 就冬天起来跑长跑确实比较痛苦哈。 对，但是那会儿因为我小时候有运动的底子，所以还是挺喜欢运动的。然后大学的时候还有体育课，用舞太极剑，也就是这些的印象。因为后来其实运动在学校里，因为他要的是自律，他并不是完全这种群体性的活动特别多。 那在学校的这个学习生活呢？因为现在您也一直在北京，您也看到学校的一些这种变化，包括发展。学习生活在您的这个整个的生活当中占有什么样的比重？ 我们的大学生活其实，大一大二还是很紧张的，因为我们是理科专业，然后要经常做实验啊什么的。到大三大四，实践的东西就多了，所以呢，还相对挺愉快的。同学不论是学习还是业余生活，其实都挺丰富的。 那重新和校友在相聚之后，好像又是激发了这个体育的热情。 哎，是因为现在到了这个年纪，其实。我觉得保持一个好的这个状态还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对自己的身体有一个比较好的掌控力的话，你在很多方面都会有更多的自信。 那一说到校友，其实大家会更多的就聊起来在上学的时候的那一份情感哈，好像时间越长会越浓厚。我也看到这个球衣后面写着这个叫相识三十年， 是 三十年的时间，在这个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段时间，大家共同度过 我们人生的一多半时间。 那对于咱们人大给校友们，刚才呢我也看到杜校长也提到，就是叫扶上马送一程啊，对于校友提供了很多包括在学习包括大家重新聚会这样的一个机会，说说咱们校友之间的这种交流吧。 其实校友之间交流，不论是私下的交流还是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哈，大家交流都挺多的。校友办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小窝，哎，小窝，然后大家非常非常的喜欢到这儿来聚会啊。每一次活动都会就是在校友办这个附近都会在这边活动，像不论是这个球赛还是我们参加的学校的合唱团，其他的这些活动好像都会，就大家要不是这个疫情，大家到学校来的机会会更多。 也真的是希望有机会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那种方式，特别是通过运动的方式，能够把所有的校友 凝聚在一起， 是、 哎、让我们享受 一个 更加、 这个、就是一个契机， 哎，更健康的这个生活。非常感谢您，感谢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也看到呢，双方的这个队员也马上要进行第三节的比赛了。不过呢，在我们的直播间还有一位来自于咱们九一级的校友，您也为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首先，先介绍一下您的这个身份。我看着穿着红色队服就上来了。 我是人大九一级的会计系的毕业生啊，然后我是一直就是以前就是一个在职业不是在业余里头的这个校园的足球的那个积极的参与者，然后到现在呢就是等于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十几年前就挂靴了 啊，挂靴 不 踢 了,、 啊、不踢了对 啊，虽然穿着队服，但是呢是属于、 啊、这是组织给我的荣誉， 另外也是场边指导， 那倒说不上啊。 那您也一直在从事这个足球的运动哈、啊， 嗯， 现在刚刚呢是南方队有一脚非常有威胁的射门啊，不过您别担心啊、咱们的门将把这个球扑出去了，现在还是1-1。 我一直替为王鑫的救星呢、 两节比赛过后，怎么来评价这么多年来这些昔日的球友在现在的状态和表现？ 这些球友真是从我们从毕业以后一直在踢，像我也是一直踢到2004年吧啊，然后身体原因我就不踢了。然后但是呢我对足球还是非常热爱的，尤其像现在，是非常非常的这个越看越想踢，越看越想踢、 啊、 脚痒痒 啊， 但是呢还是不能上啊，所以我一直关注着他们的比赛，从第一届到第七届到现在、每次无论是在哪儿都随队出征啊。 那过去的这六届这咱们北方队胜率怎么样？ 现在都是前六届的话是胜负参半 啊，那今天将会有一支球队在抢七大战当中胜出、 啊， 前面两节比赛您评价一下他们的发挥吧。 啊，前面两节比赛，我觉得总体来说的话，就是说，南方队配合的还是比较熟练的啊。然后呢，但是呢，就是他们的这个体力啊，跟那个哪儿，北方队呢还是北方的打法，基本上可能。像总体像鲁能这样的啊的打法，但是呢就是前后场的这个组织啊，尤其是像前锋在前面有点游离的状态啊，如果能把这点做好的话，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北方队的后防非常的稳啊，我觉得南方队的 两个中后卫是吧， 对，两个中后卫非常稳，我觉得北方队后防线应该没问题啊，除了上半场那场意外的掉球、啊。 其实呢北方队上半场还有一脚这个门框也很有威胁， 对 啊，现在呢比分还是1-1，第三节比赛呢也马上就要开始。那平时的生活当中您看足球比赛吗？您是哪个队的球迷？ 我就是说是这样，我只看足球比赛，我主要是看内容啊，没有特别是哪个球迷，但是我内心我还是国安的球迷 啊。 啊， 国安的球迷， 对 啊，对，咱北京人嘛肯定都是国安的球迷 啊， 啊， 啊，当然呢也希望在这个比赛当中呢咱们北方队能够取得好成绩。 好，谢谢您主持人。 谢谢您、 哎、好， 谢 谢 您、谢谢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嗯， 那现在呢第三节比赛也已经进行了有个3分钟左右的时间了啊，场上的比分还是1-1。就像刚才呢我们第三位采访嘉宾九一级会计系的李明所提到的，希望北方队这边的前锋能够有更好的把握机会的能力，而南方队这边呢在中后场的这个配合呢也还是很娴熟，但是在体能上的确是遇到了问题，因为可用之人相比于主场作战的北方队还是少一些。那在第三节比赛当中，双方呢进行了位置上的这个调整啊，球员也进行了改变，更重要的呢是现在北方队从我们转播的画面当中呢从左向右攻，而南方队换成了从右向左攻。北方队在中场的这个位置上呢也将在第一节比赛里面为球队打进进球的35号重新替换上场。35号李能在第一节比赛当中呢在后腰的位置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屏障作用，而且在进攻当中还有一脚很精彩的禁区外的远射。北方队现在在自己的后场中后卫 将球呢控制一下，49号王凯在直塞球的时候出现了失误，但是南方队这边呢现在中场也是频频出现传接失误。第三节比赛已经进行了有个5分钟时间，场上比分1-1，北方队这边中场31号也是在第三节比赛换上场的沐风在中场拿球，这次是李能拿球出现了失误，被南方队形成了抢断，在准备过人的时候呢，这个球往另外的方向再进行盘带，那好像换边之后有点不太适应这个场地啊，往自己的后场断，被断了。现在北方队在右边路给7号老广不停球，直接想横坐，想法不错啊，这应该在昔日当中呢，这个一脚球做的比较多，那要传球的力量稍微大了一些。南方队断球之后塞直塞，禁区弧对位置上有1-1的机会，起脚吊射，这次没有能够打上力量。而对于门将呢，在开场之后的这脚吊射破门之后啊，已经更谨慎了，从站位的角度来讲更靠近自己的球门线，而在身后的空间啊不再给吊射更多的这个纵深了。南方队在中场断球之后准备形成转换，北方队左边后卫20号有一个拉拽背心朱铁军从背后的拉人，南方队前场右侧来发定位球。最后的20多分钟时间啊，双方这个体能上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因为从现在来看呢，北方队的两个中后卫应该没有进行人员的调整，也已经进行了60多分钟的比赛时间了。外围有远射机会，并没有打，横敲一步在禁区弧对位上再向左侧来推，能不能够传起来？左脚的传中兜起来在禁区之内。这球有一个在禁区里面争抢当中的推人，裁判并没有吹，禁区外转身再吊啊，外围的打门没有能够打上力量。20号王辉，这叫打门也是一个小小的抛物线，直接皮球飞到了北方队门将的怀中。看台上双方的队员也都是显得表情非常的焦急。在中场过渡一下，横敲到自己左路的时候出现了传球的失误，两个后腰位置上，上半场比赛呢这个位置上双后腰搭档相当的默契啊，15号李阳和35号李能，二李坐镇中场，给北方队在中场的组织上呢还是提供了很大的支持。南方队中场突然一个变向加速，连续过人再向中间来给，禁区外左脚想拉弓射箭，第一下呢汤子离身体远了一些，再上步跟啊支撑脚离球太远了，这样摆腿没办法发生力，空间出来了，而且呢从左边后卫位置上内切之后，丛树峰啊这一停一转连接的其实相当的不错，也已经看到了射门的空间，准备拉弓射箭打远射了，但稍微可能犹豫了一下，再带这一步的时候带的离防守队员太近了。现在镜头也对准了北方队31号沐风，现在是在第三节比赛当中替换上场，从目前的站位上来讲呢，他应该站在后腰的这个位上，中后卫身前。看台上几位被换下场的队员还在进行交流啊。双方的队员啊虽然是各自为各自的这个连队，北方的连队和南方连队而战，但是在场上呢上学的时候恐怕呀还有这个同系的队友，在场上的时候呢上学的时候是队友，现在变成了这个校友赛的对手，这是就是这个校园的校友赛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况啊，大家相互之间又熟悉又了解，关系又好，但是场上呢还有拼。前场南方队突然发界外球，对角下来再交到禁区线上停球一波，有打门的空间啊，连接当中有点急了，9号杨斌想用右脚脚弓内侧兜个圆角，结果打在了外脚背上，打刺了，从远端出了底线。第三节比赛一上来前10分钟啊，南方队 像发挥的前场高压的这个能力，创造破门的机会，就像第一节比赛一样，抢一个开局，造一些意外，让场上的平衡呢发生改变。去年啊，好像我印象看这个宣传片呢，双方就进行了点球大战。目前比赛进行了70分钟的时间，场上的比分1-1，会不会稍后90分钟啊，三节比赛过后呢，依然有点球？我相信对于这校友们来讲，一定是更愿意看这个点球大战，更刺激，更有意思。北方队后场的右侧来发界外球，南方队这边杨斌啊，真的体力真好啊，70分钟依然在场上拼，包括身后的90号前腰司马辉，就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节奏的情况之下踢90分钟，已经是相当不易啊。现在是70分钟的比赛时间，回交一下，北方队送直传给一个提前量，打到进攻的左侧，在左边路1-2，想趟没有能够过去，外脚背想拨一下没有能够抹过去，这样呢是南方队在自己的后场带球，突然加速节奏上的一个变化，打到进攻的右侧，看看右边路怎么样，因为北方队这边的左后卫上去了没回来，现在在等待着队友这个落位，南方队在中场过渡一下，打到左后卫丛树峰脚下，北方队这边啊都已经收回来了，包括北方队还有13号啊，也是在第三节比赛，后卫刘宇身材比较高大，但是现在呢这体重一看也上来了，所以选择这位置是一个中场，即便自己失位，在身后应该还有队友来进行协防。35号李能合理的利用身体，确实啊非常强壮啊，一扛把这位置扛住，送一脚直塞，看看漂亮，轻轻的一波过人，加速右边路已经套上来了，能不能够往右侧给啊，没有给右路套边插上的13号刘宇，而是在禁区弧的右侧选择了一脚打门，这脚在禁区外的打门被防守队员呢把球挡了一下，球出了底线，裁判给了角球，在进攻右侧的角球。第二节比赛的时候呢，北方队曾经有过一个角球，但是第一点呢被南方队解围了，看这个角球的落点怎么样，主罚的队员依然是15号后腰李阳，打起来高度不错，过了第一点被解围出来，球还在脚下，还有扣一步左脚吊后门柱头球，球进了，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左脚传中，而在后点是无人盯防，头球攻门将球呢顶进了南方队的球门，进球的应该是20号左边后卫朱铁军，这脚传球啊扣回来之后左脚传的相当的漂亮，兜了一个球门的后门柱，这个球即便是没有在门前的包抄的话呢，球也奔着后门柱而去，但是就是这一停，右脚扣回来，左脚再一传，节奏上的变化，禁区里面没有人盯人了，20号朱铁军头球将比分改写啊！开场第3分钟落后之后呢，第一节扳平比分，第三节73分钟的时候，现在呢南方队比分1-2落后了，北方队在中场又是形成了抢断，2-1，现在北方队在比分上处于领先，离第三节比赛结束呢还有10多分钟的时间，朱铁军刚刚进球之后现在显得非常的兴奋，又是一次在左路的前插差点形成边路的突破，身材并不是很高，但是刚才这个后点的点抢得很好，尤其是在门线上，这个球的处理传球，这一脚呢李阳这脚传球真的是体现出了中场发动机的功力，左右脚右脚有一脚传中拉回来，左脚呢再传一个内旋球，角球的时候开的外旋，所以这个左右脚还是很均衡，北方队现在开始增加了一些在中场的压迫和破坏，随着体能下降之后呢双方的这个进攻效率都会有所下降，镜头也应该只是对准了7号 徐月春啊，绰号老广，自己定义啊，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北方队中的南方人啊，现在的疑似替补，第二节比赛当中的替补出场啊，那体能上的确和现在场上的这些同学相比，和这些校友相比呢，有所下降，所以第三节比赛又重新坐在了场边。北方队给脚直塞，这球没有能够停好，但是前场还有机会，在赛道进攻的左侧横传打门前，后点跟进包抄有没有，没有能够跟上去啊，形成一个前场的冲撞，二抢一，两个前锋抢一个后卫，身材呢现在确实比较魁梧啊，可能比从体重来讲应该比上学的时候估计能重了这个三分之一强啊，直接是把对方后卫撞了一个趔趄，将球解围出了边线。南方队在中场想要往前场左侧给，找锋线上杨斌，杨斌现在踢了75分钟啊，体能也下降，有点跑不动了，球出了边线，就要交下来。上半场比赛首发的这个中后卫四号韩超呢，现在打在后腰的位置上啊，中后卫呢是做了一个调整，向右边路来转，找到13号刘宇，往中间15号李阳，再打到韩超的脚下。现在小范围的传递成功率很高，南方队呢整个的阵型都收回来了，因为随着体能的下降呢，开始有一些没有办法形成在中场的这个逼抢，只能是收回来占一密集防守，但是从场面上来讲呢，这比较的被动，就是因为在1-2落后的情况之下收回来防守呢意义也不是很大，还是需要压上去有进攻的机会，但现在呢体能又很难得以保障，北方队场上的优势渐渐的体现出来，回交一下交给49号王凯，横向转一脚李永强右边后卫，这也是从锋线踢到右后卫的这个位置，第二节比赛的后半段被替换上场，现在呢依然还是站在右后卫。16号侯成，相比于第一节比赛比较抢眼的中场拿球啊，到现在体能也下降了，失误增加，跑动的能力呢也在下降，所以几次停球出现了失误，南方队呢也在他的这个位置上形成了一些抢断。有机会中场断球之后自己稍微有点犹豫，但是呢错进错出把球又拿到，再往前带的时候脚下蹬不住，场地确实太软，下了一天的雨，草又比较长，踢了70分钟，现在这体能真的是问题。南方队也有机会在左路倒三角传到禁区弧的位置上，传球的想法都非常好，外围打远射，结果呢没有将这个球呢控制住。现在呢北方队在自己的门前啊，把这大角球开出来往中间来转，16号侯成回交一下。现在北方队在中场的这个三角，35号李能、15号李阳，包括16号侯成，三个人拿球的成功率是比较高，因为这三个人能把球敲起来之后，对南方队的体能消耗就很大了。又是一次通过中场拿球之后转移到右侧，顶在前面的是8号张伟，喜欢带着梦想满场飞。今天呢第三节比赛真的在前场满场飞，横向的扯动来压迫南方队的后卫，前场来发界外球。现在呢南方队在北方队在前场右侧来发界外球，也等待着这个球捡回来啊，这借着这个时间啊终于可以好好的休息一下了，因为对于两支球队来讲踢了将近80分钟的时间，这个体能消耗的确是很大。现在比分北方队2-1领先，在场上肯定是希望把这个节奏更放慢一点，靠近右侧继续来发界外球。南方队左边后卫2号丛树峰今天呢在左侧有几次下底， 在左路的这个下底传中还是形成一定的威胁，但是中间呢每次都是倒三角传球，但是这几次倒三角呢缺乏这个包抄和接应点。南方队换人，连换两名队员，换上的16号赵波啊，这是在第一节比赛里面呢首发出场的一个前腰球员。另外呢看在位置上做怎么样的调整啊。接下球下来，4号韩超回交一下，交给自己的中后卫，结果被抢断了，有一个长距离的单刀机会，看看能不能够形成射门，在禁区前沿啊，还是被回追的防守队员利用身体扛了一下，没有形成打门，门将的解围并不远，再到禁区里面，哎，这是故意一让，9号杨斌啊，其实头脑很清楚，他的位置越位了，他要拿球的话呢，就将会被吹越位，但是在赛道禁区里面，前插的17号冯志东啊没有追，如果冯志东再往前更积极一点，反越位的话，有可能就可以打空门了，错失一次非常好的扳平比分的机会。比赛打了80分钟的时间，现在北方队还是2-1，在比分上处于领先。在中场，韩超和侯成把这球倒一倒，将球敲起来，再打到韩超的脚底下，韩超突然在加速外围打远射啊，看到一定的射门的空间就直接打远射。在这个业余比赛当中，而且今天的场地我们也一直提到有点湿滑呀，要打个远射掉过守门员的这个手尖就会很有威胁。现在南方队也有机会再打到门前，还是找锋线杨斌这一点，没有人来进行接应啊。杨斌自己呢因为体能下降也不太好再形成突破，不太好处理了，向中间过渡一下，这也是刚刚换上场的赵波，因为他应该体能不错，可以选择有一些突破，右侧外围啊，这又是一脚四传四射的传中，结果呢落地打在了边网上。6号武贤勇右边前卫，这是在第三节比赛里面登场亮相。现在呢北方队再一次换人啊，把首发的前锋17号蔡青云又给重新换上场，顶在前场，这样呢我们在前场呢，我们在前方啊为大家1025北京体育广播带来的这场比赛呢转播呢可能就要结束了啊。现在场上的比分呢是北方队2-1暂时领先，当然距离全场比赛呢还有大概8分钟左右的时间，所以呢体育广播的转播结束之后，您可以通过体育广播的官方微博、抖音和快手账号呢来观看这个比赛，我们会在这些平台当中继续为大家来直播中国人民大学1991级校友第7届南北足球友谊赛的这个最后的几分钟的决战，来看一看南方队有没有机会扳平比分，还是北方队呢在双方的第7届的南北足球友谊赛当中拿下抢七的胜利。刚才呢我们在采访当中啊，91级会计系的校友李明也介�绍了，前6届双方呢是3-3战平，所以今天的这场球赢的一方将可以暂时在大比分上处于领先啊。南方队在前场进攻的右侧连续通过对角想拼抢下来，但是北方队啊，就像刚才李明所说的，后防线的防守还是比较稳固，把这个球呢是防了下来。北方队在直线给蔡青云作为锋线上的前锋啊，一个支点啊，虽然身高不高但是有对抗，迫使南方队的一脚解围将球踢出了底线，又是一个角球，刚才北方队就是利用一次角球的机会形成了2次传中，在后点由20号朱铁军头球呢将场上的比分改写。来看看这一次的角球效果怎么样，我们看双方的球员在场下可能还斗斗嘴啊，开开玩笑，距离全场比赛结束呢还有差不多6分钟的时间，依然是15号李阳来主罚这个进攻右侧的角球，直接罚角球啊，就是右脚外旋球， 禁区里面抢点。刚才呢解围出来之后的第二脚左脚这脚传球还是很精彩，右脚还是兜了一个后点，第一点依然是被南方队解围出来，有没有反击的机会？解围不远，在后场出球，节奏慢了一点，把球呢再控一下一倒。我们看北方队这边呢已经有多名队员回到自己的后场，杨斌在长传打身后，没有什么太大的威胁，被解围出了边线，这样